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一，农历6月1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聚焦行业治理，源头末端齐抓共管，首都臭氧攻坚吹响集结号。 2021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动。 全球第一款14价宫颈癌疫苗在北京进入临床。 受台风烟花影响，北京部分始发列车停运，航班调减。 北京本周多阵雨，闷热还将持续。 本市购房资格审核系统升级，审核复议可网上申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十三五”期间，北京以强有力的措施进行大气污染防治，空气质量改善取得历史性突破。去年 PM2.5 年均浓度首次降到30家，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随着蓝天保卫战持续深入，进入“十四五”，北京臭氧攻坚战的集结号也全面吹响。北京新闻广播从今天起推出3集系列报道《首都臭氧攻坚集结号》，从行业治理、科技监测、百姓生活三大维度展现首都臭氧治理现状。今天请听第一集《源头末端齐抓共管》，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个插有2组喷枪的灰色铁皮箱子非常醒目。公司副总经理赵树文指着它告诉记者， 其实 VOC 的产生啊，有一个环节就是这个热熔胶。 这个热熔胶是用来干嘛的？ 就做这个胶钉书的，融化了以后它要挥发，都进了全封闭，你看那管道。第二呢，就是现在我们胶呀用的都是进口的，所以它的 VOC 含量呢已经降到了最低，几乎都检测不出来了。 VOC 也叫挥发性有机物，是产生臭氧的重要前提物质。社企企业无组织排放是区域臭氧产生的重要根源，因此使用绿色优质的原材料成了目前行业内源头治理的主要手段之一。在新华印刷有限公司，这种更新迭代尤其体现在把原来含乙醇90%以上的润板液替换成无醇润板液。 那改造之前的 VOC 统计量呢，每年在这个环节产生大约40吨左右，改造完了以后下降到约20吨，减了一半。 而在源头治理方面的另外一个主要手段就是改进设备，过程中尽量减少挥发。赵树文指着一组大型全封闭负压油墨桶解释着， 过去啊，它的这个油墨都是小桶，瓶瓶罐罐的，打开以后它就有挥发，现在呢我们封闭直接通过管道进了印刷机了，过程中就减少了 VOC 排放的这种机会。 城市生活中，石化、印刷、涂装行业都是产生 VOC 的大户，所以行业治理显得首当其冲，迫在眉睫。源头治理做好的同时，末端管控也不能粗心大意。厂房内所有含 VOC 气体最终会统一收集在房顶的一座催化燃烧设备内，经过燃烧处理后达到大气排放标准。北京市环科院大气所高级工程师王敏燕说，和以前单靠活性炭物理吸附相比，这套设备实现了环保和企业的双重提质增效。 原来那个可能一星期就饱和了，那它这个换碳的成本就非常高了，抛弃的那个成为微废了，它微废处置也需要很贵的，一吨活性炭得10000。现在这个活性炭它可以重复利用，我自己用一个催化燃烧装置把它再生以后呢，我又变成新碳然后去吸附了。 今年上半年，北京共完成 VOC 污染源专项执法检查1.5万多家次，其中工业企业3600多家次，总检查量较2020年同期明显增长。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污染源管理处4级调研员赵伟介绍， 提醒排污单位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或者进行排污登记，按证排污，并开展自行监测，公开排放信息，记录环境管理台账和提交执行报告，到企业开展 VOC 污染防治帮扶指导，指导企业精准治污和科学治污。 树乐无限。2021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动仪式昨天在西城区北京方召开，特色活动将持续到8月1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北京方上空五彩的热气球和漫天盛放的烟花将夜色点亮，然而这一幕并非真实发生， 而是借由北京和图公司和华为公司合作打造的全球首个 5G 加华为和图智慧商圈，将虚拟景象和现实场景重叠在一起。来北京方逛街的赵女士不由得赞叹， 下载一个华为 AR 地图，把我的手机对准现场的场景，天空中出现了很多热气球，然后还能看到这个北京坊老建筑的前世今生的模样，我觉得非常有趣。 这里不仅有北京方的数字夜景，还能通过诺伊腾科技公司的光冠动捕技术沉浸式观看京剧三岔口。工作人员介绍说， 我们是还原了1790年的北京城，它是一个3D360度一个动画还原，就会进入到湖广会馆里面，京剧的发祥地，请两位非常著名的武打老师表演，对它进行一个动作捕捉，把这个三岔口这出去完全做成 3D 可视化的。 光冠动作捕捉技术不仅能运用于传统文化传承、运动员动作规范、科普，还能和医疗相结合。 很多老年人，我膝盖或者腰不是特别舒服，去了医院之后大夫说，我就给你安排几道动作，你回去自己做吧，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位。但是用我们这套设备戴这个眼镜，它会进行一个全身扫描，我可以看到我的动作到底有没有做到位。 2021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共有11处数字经济网红打卡地，例如海淀公园、中关村一号、三里屯等，还覆盖了7条线路共22处数字经济场景开放地。数字经济场景开放日将通过智慧城市大脑、创新技术演示中心、数字创新产业基地、数字经济代表性企业等展现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听众可以关注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微信小程序获得更多的信息。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日前了解到，上半年北京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52.2亿元，同比增长41.3%，涨幅居全市前列。在生物医药产业板块，神州细胞公司研发的全球第一款14价 HPV 疫苗进入临床。从实验数据看，这款疫苗可以将宫颈癌预防保护率从9价疫苗的90%提高到96%。 新闻广播消息，受河南多地遭受强降雨和台风烟花登陆长三角影响，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3座火车站昨天多趟始发列车停运。今天北京西站77趟始发列车停运。另外，今天中午12点前，北京往返上海之间的所有高铁列车停运。提示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到车站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建议首选12306官网或 APP 办理退票。 新闻广播消息。第6号台风烟花还将持续影响部分航班的运行。首都机场昨天预计，今天杭州和上海机场通行能力有所下降。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官方微博消息，受台风烟花影响，上海浦东、上海虹桥、宁波机场、舟山机场今天12点前有中到大阵雨，平均风速每秒15到25米，阵风每秒20到30米。预计杭州机场今天12点前有中到大阵雨，南京机场今天下午2点前有中到大阵雨。目前，东航已经调减涉及上海、浙江、江苏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部分保留航班可能还将出现延误情况。请近期出行旅客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优先选择航空公司官网、APP 等网上渠道办理机票退改签。 近期雨水频繁造访京城，空气湿度大，闷热感强。本周这种多雨闷热的天气还将持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随着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到来，近期华北地区降水强度大，局地性强，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受持续降雨影响，北京空气相对湿度趋于饱和，24小时内基本维持在70%上下。本周北京多阵性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尤其是老人、儿童等体弱易感人群，中午前后请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气温方面，日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上下。虽然温度不高，但闷热潮湿会加重暑气的扩散，居家或外出时防暑降温都刻不容缓，还要注意补充水分，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这儿位置好。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